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你却没有感动过，说一句话就走，

听情绪远就坠落不见，感情曾多灿烂也熄灭，惋惜会在泪水里争辩。我深爱过你的特别，所以不后悔我们之间爱着 生机。 一提起黄小琥，可能你会想到的是没那么简单，就像一个标签一样，他的歌手生涯跟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没那么简单。他第一张专辑名声大噪之后，紧接着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分不到你的爱，但因为第一张专辑起点太高，收获太多，第二张专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热，黄小琥处在了歌红人不红的尴尬期，后来又退回到 pub 驻唱去了，一唱又是很多年的时间。 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部看。时机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

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还是最多。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心贴着心。

当时陈慧娴刚和曾经长期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分手，遗憾结束六年的感情。所有喜欢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的动情演唱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另外一个巧合就是，陈慧娴在美国读书的城市被称为是雪城，一切舆论关注指向都让大家认为唱的就是陈慧娴自己在大雪纷飞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陈慧娴找简宁写下了这一首经典的飘雪。 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中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着我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中，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 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